为你活一天。这次我心愿，有多少千难万难，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别再让我心伤感，明知割不断，怎么让此恨绵延？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有多少心坎，如果要忘了你，千难万难。 贯通国际，空中一点通。 贯通国际怎么样保证对建筑的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呢？ 贯通国际配备完善的质量体系，从管理要效益，是贯通国际建筑公司每一个员工一直坚持遵守的宗旨。从前期接触客户的业务人员开始，我们不只把公司介绍给您，也会对您的施工质量进行跟踪，直到工程结束。后期的工程验收，工程完工后会有工长自己先验收，合格后再交由项目经理验收，认为全面合格以后交公司总经理验收，总经理验收合格后才能向客户交工。贯通国际就是用这种层层验收、多人把关的方式，确保每一个工程的质量。贯通国际期待与您携手，用高质量的工程为您的企业运营保驾护航。详情登录贯通国际微信订阅号“贯通国际”，贯是冠军的贯，坤是乾坤的坤，贯通国际，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 我生而是一条冰河，因你而存在。雷霆万钧的动力，你不可测知的命运。我生而是一条冰河，奔赴你的等待。无论多么倔强的外衣，也来时也会奔跑且哭泣。我总是具有只是伴奏一个 是一条冰河，因你而存在。雷霆万钧的动力，不可测试的命运。我生而是一条冰河，奔赴你的等待。无论多么倔强的外衣，来世也会奔跑着哭泣。我总是屈辱的隐藏，以躲避伤心的眼光。我生而是一条冰河，埋伏着千万的饥渴。我生而是一条冰河，我只是奔赴一个的梦。

大家好，欢迎来到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德华和梁朝伟合唱的一首《无间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邓丽君《你怎么说》。这首歌呢是由邓丽君倾情演唱，邓丽君的声音相对来说甜美圆润，温婉动人，加上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优美，所以一经推出也是迅速的就被歌迷朋友们认可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邓丽君《你怎么说》。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首来自邓丽君的《你怎么说》。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郑智化的《水手》。其实这首歌的社会性和群体性和人文性都非常的浓重，而郑智化他本身那种身残志坚的形象也借着这首歌为人所熟知和喜爱。这首歌呢其实是流传度非常广的一首励志歌曲，也是我小的时候吧，小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一下吧。 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是一副弱不禁风闹钟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和故乡的消息，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带着伪善的面具，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大兴信息网消息，未来大兴又将有一所新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建成。北京大兴新城新媒体基地九年一贯制学校选址所在的 DX00-0301-0028 地块处于大兴新城东片区，属于大兴新城0301街区，东临广袤大街，南临规划二路，西临规划一街，北临春和路。地块规划用地总面积为2.69公顷，其中基础教育用地、中小学合校1.88公顷，道路用地0.81公顷。房山新闻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房山公路分局获悉，今年四月至十月，本区辖区内的 G108 国道、甲金路、军红路、顾巴路、新四路、正满路、云居四路等7条公路集中实施大修，涉及全区9个乡镇。本次大修工程全部采取半幅不断路施工，减少对于出行的影响。此外，施工的同时还将对半数以上的道路边沟进行更新，增强排水能力，确保雨季公路排水更顺畅。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一台古老的留声机，在百年之前就已找到了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愉悦的留声机，带你一起向经典致敬。 爱情就像是一部留声机，重复着相同的旋律， 还曾深深水水干。

小饭馆里面新鲜的是外地的老乡，他们的脸色像生活。